第二本书是数据库系统概念，这本书的英文影音版和翻译的中文版已经由基业工业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内容比较吸引，基础性的内容和概念非常全面，难度也不大，很容易理解。本课程的很多地方都参考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例子。